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七一嗰日买噶嘛。 嗯，你得一件咋？ 唔系，我买咗八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四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嘅。 仲有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一年一度书展开锣啦，普罗热血将于今年7月20至26号在会展 1BC38 摆设摊位，大家记住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四节大香港早晨啦！呢个 Marie 同埋《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有啊 Tom 啦，有 Christine 啦，我郑松泰同埋张杰推麦嘅。 临近尾声，精神咗喎，大伯。 我 系喎，即系谂住 而家进入状态， 完啦，哎，终于完啦，咁样嗰啲。 唔系咁讲，因为 唔系，其实咧。你明唔明啊？泰博佢有去泰式运动，佢真做噶嘛？ 系 佢唔同汤姆嗰啲 真做 假，即系 假 偷鸡做 啦。嗱，讨论 偷鸡做， 讨啲讨论嗰啲真假咧，就好低，好低层次。我哋唔讨论就系咩真普选、假普选嗰啲咧。 唔系咧，唔系我用心做，用 心做， 用心。喂，我哋賣廣告先啦，因为今日咧，即系第四节讲一讲书展，因为书展都几有趣。 我想讲六合彩先。 其实你讲六合彩 一亿喎，屌你！ 今晚买咗未啊？你买咗未啊？ 我未买。 几时开先？ 今晚开。 今晚开。 我唔知喎。 我咧喺呢个之中，我喺呢个百忙之中咧，交托咗我老婆咧买65蚊。 六十蚊？点解要六十五？ 点解要六十五蚊？ 点解咁捻骑呢咧？要 我唔知， 我唔明白。 咁有啲电脑费啊，加埋嗰啲自选 number， 加埋咪65蚊咯，差唔多啦。咁我觉得唔够。 系啊系啊，今晚开啊， 今晚开，今晚开，今晚 一日嗱，唔系其实冇嘅，我都承接住啊， 唔系啊，你讲完啦，六合彩。 唔系我承接住皇后出个 call， 就话大家咧就按照老规矩啦，系咪先？ 我就系啦系啦， 按照老规矩。嗱，如果我哋打咁多听众，系咪？梗有人中噶，我觉得梗有人中， 一定有，一定有 中咗啦，唔使多，系咪先？系几多啊？ 唔系唔使讲，唔系你中咩先？中三奖啦， 唔系讲平， 三奖以上，三奖以上我咁三七咯， 三七， 三七咯，三七，我哋七你三喎， 咁又唔好嗱嗱，我呢啲冇啦，嗱起抽抽埋埋。有个一 ，OK 啦，一千万够，呢个选举赢硬，赢硬啊！我直情违规集到成个身体都系奇葩，即系咁讲。喂，咁啦，今晚六合彩， 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好运。 嗱，今晚六合彩啦，咁好啦，嗱，大家买六合彩之前，同埋买完六合彩可以去边咧？就可以去呢一个嘅今晚热血政治嘅现场版咧，就近啦，终于近啲啦，出翻嚟市区。因为咧之前咧新界西咧就系入咗呢一个屯門啦、 元朗啦， 跟住元朗啦，咁嗰度都系啲国家嘅边陲嗰啲位置嚟嘅。咁啊而家就去翻呢个近翻市区少少， 入翻啲 系啦。咁啊去葵涌，咁就喺呢个葵涌广场啊，喺呢一个嘅圣方街嘅桥底，即系咩咧？即系其实即系等同呢个葵芳地铁站口附近嘅咋，好近呀！ 嗰个地方好多人流， 葵涌广场人流好多啊，犀利啊！呢个位置， 去葵芳广场 系啊系啊，所以今晚嘅话题咧都系即系讲翻一啲同大学生有关嘅话题，咁啊谂定咗噶啦， 谂定咗添啦 ，地点就系呢个葵涌广场，就系往呢一个圣方街嘅桥底。 其实你都见到我哋直翻咁大部车都好难 miss 嘅，其实 冇错。咁啊，八点钟 站口， 八点钟 会见到噶啦。 同埋咧，今晚咧葵 葵芳咧，咁阿斌少啊，即係韓斌啦、啊，我哋嘅麻甩主持啊，咁、我話鍾怡包會唔會落去咧都唔知啊，因為咧喺呢個 佢有時間一定落嚟嘅， 係啊，因為呢個位置都近嘅，都近嘅，咁、大家喺時報見到呢一個廣告嗰個宣傳，幫我 share 出去啦，因為難得可以出到市區嘛，你明唔明啊？ 都唔係嘅， 其實都係新界嚟， 新西你總會周圍走嘅。 喂，你明一樣嘢啊？以前咧我住香港島嘅時候咧。對我嚟講咧，荃灣已經係一個香港嘅邊境嚟㗎。 係， 即係你去荃灣旅行㗎嘛？ 即係我由柴灣搭地鐵搭到去荃灣，我已經覺得哇，點解去台灣咁遠嘅咧？咁然後後來我先慢慢長大，先發現原來荃灣以外係有其他地方嘅。咁仲要嗰個地方係天水圍同埋屯門啊嘛。咁所以去到葵涌嘅話，係我細個認知嘅香港版圖嚟嘅。OK， 香港版圖一部分。咁大家多多支持啦。今晚八點鐘喺呢個葵芳廣場附近，大家見到我哋㗎啦。咁 係啦。 好啦，咁 但係今晚嘅熱症啊，雖然係呢個叫做流動熱症啦，係咪先？但係佢其實去699.3集喎，冇記錯係。 係咩？ 點三？ 係啦，咁咧因為聽日咧呢個特別安排啊，即係拖下咁啦。咁啊，聽日咧就係呢個熱血政治嘅700集，就係、書展現場版。 即係點都要拖到咧？呢個就係話700集咧喺書展做。 冇錯，冇錯。咁啊聽日咧就呢一個嘅書展現場版啦，700集啦。 我好中意呢個堅持。 你會到噶嘛 ，Tom？ 七百集現場版，我唔知喎。 嚇、你咁串？ 睇兩個未必。 佢先嚟到，你又唔出聲，我哋兩個唔出聲。 我盡量。 嗱，咁咧就 唔係，但其實我係大香港中心嘅主持嚟噶嘛。 咁又唔好咁講。 我哋無分彼此嘅，係咁啊嗱，咁咧呢個熱血政治嘅700集現場版咧就喺我哋嘅書展啦，就一杯 C30 發啊 ，C38 係啦嘅攤位啦，咁就係做一個現場版啦。 但時間咧係7:00-8:00。 嗱，記得時間係7:00-8:00，你早啲嚟咯，聽日禮拜六啊嘛，係咪先同大家見下面啦？我咧就本身咧聽日有個地板活動嘅，但係咧突然間由於呢一個熱血政治現場版出現咗咧，即係700集啊，咁所以咧我就去唔到個地板活動啦。咁但係地板活動就有阿 Victor 喺嗰度，我應該介紹下嗱。700集咧我就會落去嘅，我就會盡快趕翻去呢一個書展嘅。OK， 我盡快趕翻。 同埋本身港島本身星期六係港島流動熱症嘅版一。熱症嘅流動版噶嘛，本身星期六係嘛，咁所以咧星期六嗰啲主持都應該會 係 Bonix 啦 ，Bonix 啦， 四眼啦， 係啦，定喺度。 咁咧有聽眾提我呢個重要啦，雙傑出翻700集啦，出翻700集呢個現場版啦。咁咧嗱，聽日咧就書展會有我哋一紮嘅主持啦，同埋當然可能嘅就係有候選人啦，同埋將會成為候選人嘅朋友啦。OK， 咁咧。今朝早咧，我哋咧都系喺度即系书展啦，同埋热血政治都系书展啦。咁今晚咧，响葵涌嗰个热血政治现场版咧，我系会尝试啊，搵几本嘅我嘅著作过去呢个葵涌广场度系发售嘅。系啦，我尽我嘅能力啦，因为我今日晏昼好忙，我成晏昼都唔得闲。咁我就 即系你要去书展嗰度攞翻。 我要去书展嗰度攞翻啦， 跟住先至去落葵 涌。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尽我嘅能力啦，睇下点样运到过去啦。咁好，咁除咗要政治700集呢個現場版啊，聽日啦，禮拜六嘅夜晚7:00 ，OK， 同大家書展見面之外咧，咁我哋仲有其他嘅直播嘅。咁聽日因為禮拜六啊，咁咧喺呢一個要政治之前咧，6:00就係雜文化研究啊，不得了，不得了啊！ 咁接住落去嘅， 係啊，係啊，咁啊，聽日 超多人肯定。 超多人啦，咁啊禮拜六啊嘛，咁啊再加上咧就係、我哋嗰個攤位又大咗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多啲位啦，一齊開心下啦，咁啊我哋都會喺嗰度嘅 ，OK， 我盡快講落去啦咁，咁啊跟住之後就仲有咩活動？有，咁我哋咧呢、這個新西嘅地板咧，鄭松泰地區辦事處咧，就因為實在太受歡迎啦、太受歡迎，我哋搞個活動實在太多啲多姿多彩，太受街坊歡迎啦。咁首先咧第一個活動咧就係、今個禮拜六嘅晏晝。6:00-8:00，即系夜晚6:00-8:00啦，就有阿 Victor 啦，同埋有个电竞嘅Red 啊，咁咧佢哋咧两个咧就系会响我哋呢一个嘅新西地办个街头咧做一个嘅电竞业嘅发展讲座，就同啲年青人，因为大家放暑假，同埋嗰度咧啱啱系礼拜六嗰啲时间咧，就好多后生仔经过嘅，咁就系会即系讲一讲关于譬如如果你系有意投身呢个电子竞技啊，又或者系你有意即系都咁有兴趣。 唔系啊，那个嘉宾咧嗱，我自己。冇打機嘅，但系就唔睇嚟係真係好堅，因為佢第一代嘅 LOL 嘅 職業電競選手 攞獎，人哋出 第一代 香港第一代嘅 LOL 嘅職業電競選手啦，就同阿 Victor 一齊去，本來咧就諗住打 LOL 嘅，但係因為喺街頭咧就比較難少少。OK， 咁啊而家佢哋咩咧就係、是、會係街頭街霸大戰啊！咁佢哋兩個咧就會喺街頭咧就係即係分享關於電子競技一啲嘅即係發展啦。特別係後生仔，如果你係有意從事或者係即係將來一個置業嘅話，就即係可以問佢哋，因為佢哋兩個都係電競嘅玩家嚟， 主要攞嚟博翻阿媽究竟打機有冇前途？我話你聽， 有，你睇下 Victor 一炸理句，係咪先 ？Victor 人多精神咗，咁啊跟住之後後屘咧就佢哋就會響除咗嗰個講座之外咧，就係、是、會 set 一個嘅即係屏幕啦，就喺度街頭打街霸。係 啦，我見過你哋玩 打街霸五喎，打街霸五喎，咁啊大家就去啊同佢哋一齊玩一下啦。咁我就因為要去熱症所以就係冇、辦法咯，我翻唔到去。 被迫缺席啊！ 被迫缺席啦。好，咁啊另外一個活動咧就係、是、呢、這個犀利啊！呢個咧上一次爆滿啊，爆到成個地板都爆。咁咧就喺度信众要求咧，就系加多一场，加多一场，就系呢一个summer 扭扭气球工作坊，系热血 扭波啦， 扭波波嘅咁样。咁咧就系呢一个礼拜日啦，7月24日啦，就晏昼2:00至3:30。咁亦都系响呢一个我哋新西嘅屯门红桥嘅地板啦，轻拍径嘅。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咧，尽快啦，就 WhatsApp 6371-2807，使乜 钱嘅 咧？唔使钱㗎，费用全面㗎。 但 我哋 压得廿个啫，快啲啦。 唔系，上个礼拜系爆咗嘅，上个礼拜爆咗之后，后屘导师佢就话：，唔紧要啦，大家企啊或者成都可以做到嘅，咁啊即系执爆咗个地板啦。同埋咧，我哋唯一一个方法点咧就潜，即系唔系讲笑啫，唔系潜见，即系喺个门口咧就搭咗个帐篷。咁有啲朋友唔怕热嘅，喺出面行张台喺度继续扭波波。咁就上个礼拜咧就教咗呢一个嘅有黄鸭啦，同埋颓蛋。 我見到好得意喎！ 頹蛋係咩？頹蛋即係叫咩啊？頹蛋即係 唔係即係蛋 黃 哥？ 蛋黃哥，蛋黃哥咁同埋教隻黃鴨。咁啊，今個禮拜教啲高階少少嘅嘢，教高階少少嘅嘢。咁有咩呢？有聽講會係教扭隻鹿喎。 總之嚟玩 嚟玩啦，嚟玩啦。咁啊睇時間啦，通常係可以教到兩個嘅，教到兩隻，教到兩款啦，教到兩款嘅扭波波。 屯門地辦2:00開始。快啲 WhatsApp 啦！講多次啊，6371-2807啦，快啲 WhatsApp 攞定個位。 冇錯，但呢個一定要攞位啊，因為咧上個禮拜咧係即係我自己所知啦，嚟嘅朋友咧全部都係我唔識嘅。 系 啦，即系以往咧，譬如我哋搞啲活动咧，都有啲可能支持者啊，或者有啲系即系可能系甚至系手足啊，有兴趣都参加。咁但系呢一个实在太受欢迎啦，所以系喺个民情嘅汹涌底下，大家要求搞多次咁样。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快手啦 ，OK。咁啊，因为安排咗，即系你，因为你打电话咧预约咗之后咧，会喺里面留位俾你嘅，佢哋做得好好嘅，因为你有 number 嘅，跟住之后你喺嗰个留位咧就系、是越前嗰啲咪越近冷气咯，越后嗰啲就越近门口啦，咁样系啦，就系、是、 先到先得冷气， 冇错啦，冷气位又先到先得啦，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早订早享受， 冇错。咁啊，新西嘅地办嘅活动咧，咁啊，今个礼拜就好丰富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记得系郑松泰地区办事处，唔好去错 ，OK。咁好，咁啊，卖完广告咯。 賣完廣告， 喂，同埋係做翻個廣告啊！唔記得咗啊！喂，我哋咧有個新 product 咧，係咧喺呢個書展發售嘅，就係、是、咧之前咧即係係嗰個嘅國旗比賽啦，其中有一款咧就是、大鵬金翅鳥嗰個圖形咁 啊，咁三甲嘅咧入， 係啦，就嗰三，我哋又抽咗出嚟咧去做呢個襟章，因為嗰個 logo 而做襟章啦，咁啊，我哋都好中意嘅，有型啦，咁啊做咗一個襟章咧，已經喺呢一個我哋嘅辦事處有售啦，售價 書展都有， 書展係有售嘅。大量發售嘅咁， 快啲嚟搶購！我唔知幾錢㗎。 大家大量發售，我唔知，我未見過嗰日，我唔喺度。 係 一定我 而家有實物㗎啦嘛，書展 有實物㗎，有實物㗎。咁大家多多支持啦。 有現貨，有實物啦。 同埋最後一個廣告啦，大家都要係買我本書啦，因為咧， 咦係喎，你本書銷情點咧？實在 好好咁啊，同埋有一樣嘢要交代翻嘅，因為非常之唔好意思啊，我本書咧第一日咧係書展20日啦，咁個朝早嘅時候咧遲咗少少到，咁晏晝到啦，跟住之後 mark 錯錢喎。mark 錯錢咧，個機過，因為其他有啲書係賣$70噶嘛，咁跟住之後我本書咧係即係大家都明白㗎啦，有足夠嘅份量啦，我本書咧喺書展價咧就係$105嘅， 書展價咁平？ 系啊，系啊， 你火车百二蚊嘅，我记得。 系啊，书展价105蚊噶，咁、哦、咁所以就即系即系叫做平少少啦，咁咁、哦、但系 mark 错价钱咧，跟住卖咗70蚊。吓、啊，咁结果咧卖咗好多本啊，卖好多本。 咁你咪蚀本？ 我咪我蚀本，咁啊，咁啊，阿皇后咧就喺度即系话啦，有冇搞错啊 ？mark 错啊，太本书个价钱咁样。咁 有错。 系啊，所以咧我就一个即系喺一个 microphone 嘅呼吁，喂大家即系如果系即系 买个过嚟俾翻钱。 唔系咁，绝对咁样唔啱嘅。mark 错价钱，mark 错价钱，我哋嘅责任。OK， 但系如果大家有良心嘅话，买多本送俾你朋友。系咁啊就好啦，咁啊好啦，咁啊拉翻。 你拉雲都有折頭啊！ 拉翻有折頭， 拉雲都仲係有好多折頭、啊。係啊， 咁啊大家多多支持。我本書嘅書名咧叫做《由本土民權到建邦立國》啊。咁係將我本書嘅即係其實前半部分咧係、其實嚴格嚟講，前半部分係我呢幾年係去看去點講咧？學術上啦，學術上啦，去研究香港問題嘅其中一個嘅研究框架嚟嘅，就將成個框架擺咗落去咧，去講嗰個嘅即係憲政主義同我哋嗰個民族意識形成嘅關係。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係響學術圈裡面啦，特別係香港研究嘅範疇咧，都我相信啦，係。有啲新意嘅，有啲新意咁再加上啦，第二部分係即係有一啲海外嘅案例啦，講緊美國啦、南非同埋呢一個非洲嘅美國啦、非洲同埋印度啦嗰、那個嘅建國嘅過程嘅、即係由呢、這、一個，因為其實大家都係被英國殖民過噶嘛。你明白嘅就係我哋香港人咧，都係被英國殖民過噶嘛。咁、美國啦、印度啦同埋南非都被英國殖民過噶嘛。咁響佢哋嗰個脱殖解殖，從而去即係所謂透過制憲跟住建國嘅過程係點樣經歷過嚟嘅咧？咁喺第二部分係會係嗰個涉獵咯。咁所以加埋嘅話係幾豐富嘅，幾豐富。 我覺得你唔使咁去着重講個內容嘅，淨係個封面都夠曬。 唔係啊，你見到，係咁封面，咁但係買咁， 封面有你個樣， 好曬。 我始終都係一個即係。 唔係老實講，支持阿泰嘅話，咁冇理由唔喜歡佢個樣嘅。 同埋我係一個文人嚟噶嘛啦，啊 ，Cherry 你見唔到啊？嗱，唔係做馬嘅喎，有聽眾話泰博本書好睇，請細心睇，由序先睇起。係啊，由序先睇起。係啊，皇上發曬火，因為本書收錯價錢，唔好意思。係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好，咁啊，哇，賣廣告賣咗15分鐘， 賣廣告唔係，節目太過豐富啦，好重要嘅資訊， 好重要，好重要，咁啊，提供資訊啦。喂，咁既然係咁，喂，多謝大家支持。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咁不如即係楊木講一講關於嗰個書展嘅情況。湯姆，你而家去咗書展未啊？你去啊？嗰日你咪去咗咯。係喎，你同我一齊做節目。 你好做節目噶嘛？禮拜三。 你咁樣嘅你真係。 你有冇买书啊？有冇买书？ 咁点啫？嗰日我觉得好差。 我想问下汤姆嗰本《弟子规》好唔好睇啊？ 《弟子规》 听讲你买成为咗第一个买书嘅读者喎。 我即系唔系讲笑，我上半身边。 上半身。 点解我上半身边呢？因为我知道我今日又会去书展。 你冇执袋啫。 唔怕，我真系上半身边。系今日 同你有去书展嘅关系。 汤姆，童梦嘅书咧系要背咗佢嘅。 我知道要慢慢背。咁 系啊，唔系就系睇就算噶。 你听我讲先啦。 要识得背先啊嘛。 唔识背啊 ，OK。我点解要带住佢呢？就最主要咧，就我希望咧喺书展见到阿国师啊，就希望佢能够赐个签名俾我。 哦， 所以我上半身边嘅而家呢本书， 即系你依家你等啊，系啊，国师佢听日都会响度嘅， 听日啊， 听日 唔系今日咩？ 今日会唔会到啊？今日唔会咧，今日我唔知喎。 今日晏昼嗱，国立大台又会喺现场书展做啦，跟住嚟紧夜晚热政就喺葵涌做啦，但系嗰个笑死朕咧，笑死朕就喺翻书展做噶嘛，今晚都喺书展做。 有听众问咧，即系关于个仲有我哋嗰啲嘅 T 咧，即系譬如天有光 T 啊，或者八 bit T 啦咁，究竟嗰个销售嗰个嘅，即系譬如因为有咩码数啊成咧，我唔知啊，因为咧我第一日嘅时候已经发现到咧有啲 T 系断咗码，咁所以就可能要订啊分分钟，即系我未能，我唔会能够帮你系即系可能去 你去现场啊， 你去现场问啦，或者系咯，或者你系即系喺书展嗰度去订啦，因为有啲系第一日就断咗码，系要订啊，有啲人真系断咗码， 要订 系啦。咁啊，有冇啲咩补充啊？ 补充就系、是我希望今日见到国师啦。 啊，我留咗一样，我本书咧，我讲翻我本书，因为我都 比較關心自己。咁啊，我本書咧嗰啲序咧要多謝翻幾位朋友先嘅，即係始終都未 寫序。 咁啊，譬如我哋譬如阿近啦，阿近有序啦。咁阿孔告峰啦，孔告峰教授係即係多謝佢寫嘅序啦。陳志雲博士有寫序啦，同埋係陳雲老師咧都係有我本書有序嘅。咁咧，如果你買我本書嘅話咧， 強喎你嘅陣容。 强啊，强啊，同埋嗰啲罪系唔系流喎，坚系喎，尤其系陈文老师嗰个罪喎，陈文老师嗰个罪咧，简直系将佢希望政治嗰本书嗰个精华系集喺嗰个罪。 哇！你啲咁阴湿嘅， 唔系， 唔系阴湿嘅， 唔系，因为嗰刻我催佢稿啊，我催佢稿啊，陈文老师，喂唔掂啊，改唔切啦，喂可以咁啊， 唔系，总之本书好睇啊， 唔系啊，系咪啊，陈老师，我都写紧我本编稿，咁啦，好，我帮你写，你个罪啊，同我本书嗰个都系有啲，即系大家要拍埋一齐睇嘅，即系好似呢四十二章经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四十二章经，我哋拍埋一齐。 佢要支原机就买晒佢。 冇错啦，你拍埋一齐，净系嗰张咗佢讲，系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同埋你见到我哋几个喺度啦，你咪揾咗我哋签名咯。 系啊系啊， 因为譬如陈文老师又有罪，跟住然之后后屘 顺便揾埋汤姆签名。 顺便汤姆就签啊，孔告峰教授嗰个啦，咁啊，你够胆嘅话，咁啊系啦。 嗰客人要求我照做噶。 系嘛？ 系啊，我唔理噶。 好，咁啊， 要求我就满足。 咦，今日有，今日阿陈文老师系会去，国师系会去书展，就应该今日晏昼四点钟啦。 先等我。 系啦，至到呢一个嘅六点半啊，至到六点半啊，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去书展啊，可以去揾阿国师啊，咁。好啦，买广告麦佬，喂，差唔多咯，咁点搞啊？点搞啊？ 点搞？去书展，快啲去书展。你今日会落唔落书展嘅？ 我今日我睇下我因为我今日要影相啊，我今日要影相，咁我睇下我自己即系做嘢做到几耐啦。咁我会落去，因为我都好多朋友 PM 我。 咁你都落去签名噶嘛？ 我要啊，我梗知啦。喂，我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影相啦，影完我亦唔知影到几点喎。跟住之后夜晚就去呢一个葵芳做呢个热血政治咯。中间我唔知有冇时间噶嘛？ 你可能有嘅。 有时间啊，有时间我落书展啊。咁我即系 我会落啊，我会落啊。虽然唔知有冇影响你啊，但系我会落。 唔好签我本书，我警告你。 好难讲， 签我本书啊，处女座 嘅嘢系嘛，好难 破我本书嘅处女啊，好。咁啊，喂， 你本书几大？个范围几大啊？ 范围大啊，范。 即系但系会唔会有位咩事啊 ？OK 咁 样。有嘅。 唔系你签埋先，你签埋先，唔好签喺我个名。 唔系，首先我帮你 check 清楚收钱嗰个系咪啱先 ？OK。 跟住先，嗱，如果收钱唔啱，唔签。 OK， 唔系嗱，即系咁讲啦，因为第四节都话系买咗广告买咁耐，都唔好讲其他嘢，系嘥 Q 嘥时间。都系一句啦，即系大家去书展咧，去支持我哋咧，当然大家明白嘅就系，即系除咗我哋嘅营运啦，同埋《月时报》啦，《保罗政治学院》啦，好需要大家支持之外咧。這個很重要的，因為要告訴大家，要告訴你的朋友聽，你大家身邊的朋友聽，我們呢是真的文鬥武鬥的，我們真是文鬥武鬥，大家明白。喂，很多時候呢，我們落到去區或者城呢，很多人的印象就會覺得，喂，熱血公民嘛，四個衝子，又沒有論述，又沒有什麼，喂，你沒有論述，整個書攤那些書砸死你啦。你唔好讲咩啦， 教主嘅书， 教主嘅书， 郑松泰嘅书，王阳达嘅书， 加埋陈文老师嘅书，净系我哋呢四条友啊嘅书啊，够你真系度过呢一个嘅明日之后啦，即系如果呢个冰河时期嚟嘅时候啊，或者咁讲，即系所以点解会咁重要，就系、是。希望能夠大家即係你唔單止係話去書展去支持我哋馬地嘅嘢，同時嘅就係一個係一個選舉，即係感覺係一個選舉工程嚟嘅，係一個選舉工程嚟嘅。因為呢個選舉工程咧就係、是你需要咩？你需要嘅就係話你帶你嘅朋友啦，帶你嘅一啲即係譬如可能唔係幾認識要公民嘅，唔係幾清楚我哋推動緊嘅，即係嗰個五區公投全民制運動係咩一回事嘅話，帶落嚟書展咯。 唔係你帶佢過嚟睇書嘛？你叫佢過嚟睇下，哇！呢啲書咁得意嘅，講咩嘅？我冇讲啲心灵嘢，咁你先可以引到佢哋过嚟睇噶嘛？ 唔单止系咁， 系啊。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你大家明白噶啦，就系、是、你而家仲系有一个感觉噶嘛？落去书展咧，你同你个朋友讲话，喂，我去书展啊，咁我去书展睇下，即系有冇啲书想买翻屋企啊，充实下，咁样系即系叫做咩啊？叫做 充实人生 啦， 扮下文青啦， 扮下文青啊，咁样啦。咁呢个系有一个身份咁，有个阶级喺度噶嘛，尤其系港岛区啊。又係港島區啊！咁大家就係你帶你嘅朋友落去，哇！哇！書展啊，啊！你都係一個文化人嚟嘅喎，咁。 屌你！我覺得你啲睇法真係唔係拗，邊有咁樣㗎？唔係，其實你即係書展乜，即係好多人標籤啦，唔撚同嘅標籤法方法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去書展襯下，其實係一個。 好容易開口或者人哋接受嘅理由。 唔係，因為其實咧，佢書展啲飛又唔係好貴，都係幾十蚊。你咪同你咪你咪同你個 friend 講，喂，我多咗張飛啊，不如一齊去啦咁樣。 好。咁啊，喂，唔講唔阻大家時間，做短少少啦，第四節。咁啊，我哋因為嚟緊都要落書展啦，同埋嘅係。 今日三點啊，國立大台咧會喺書展現場直播。 今日都係現場，做唔做到啊？ 做到， 做到啦嘛，終於做到啦嘛。 有阿 Frank 喺度，一定做到。 做到啦嘛，好。咁啊，今晚三點鐘國立大台響書展見啦。咁啊，我晏少少就會到嘅，希望大家見到大家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就係咁。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晏少少國立大台再見。 書展見，拜拜， 拜拜。